什么叫我进去几年呢？ 你不进去你怎么上学呀？你不得进去才能上学吗？ 啊，进学门啊。 对对对对， 知道。要有这说我进去17年呢。 哦，哇，你怎么进去时间这么长啊？ 啊，你看你看上学了 啊。都什么学？ 你看小学， 嗯 啊，中学，高中，大学。 嚯，你都上了大学了。 那是、 啊。哦，17年。你多怎么跑出来的？ 跑出问话他别扭啊。怎么叫跑出来？我从哪儿跑出来的？ 你从学校跑出来啊。 那怎么那叫跑出来嘛？ 哦，对对对，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真是啊，我怎么叫放出来啊？ 放学嘛， 放学。 对，放学是吧？ 啊，放学呀、 啊！ 你问错了 啊！ 你应该这么讲， 怎么讲？ 我们这是叫毕业出来 啊、哦？那就行了。对， 哎， 你什么时候毕的？ 毕业。 哎呀。 这位是大喘气，可是啊，吓我这跳啊！什么时候毙的？ 你什么时候毙的？是什么时候毙的？哎呀， 明白 啊！ 我早就毕业了。 你早就毕业？ 哎， 你说这模样能上大学了你啊？ 这玩意儿人不可貌相， 不可貌相。 哎， 那我问问你啊，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啊？ 对，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教授 啊， 哦，教授， 哎，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瘦 更瘦的？ 是这么着 啊？ 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啊。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哎， 有啊，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用不着。 一般教授大学呀、啊，就够用了啊， 够大学就够用了。 哎呀，差不多了， 够用了， 够用了， 你就够用了 啊，够了，够了，够了， 完了 啊， 我买了， 你买了 啊，我买你这大学， 买我这大学 啊。 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啊？ 不是你是大学吗？ 我是大学呀、啊， 我出钱 啊， 我租你。 租我们家这房子。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没住的不是？ 不是、 啊， 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 啊、 我呀， 啊， 吝你。 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 啊。好家伙，吝。哦，练我那自行车， 我练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这什么意思？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你出钱，我知道。 我出钱，你 啊， 明白？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啊？ 对，我想聘你。 这位喝酒了。 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明白了，哈哈， 嗯、 那你是想屁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对，我想聘你 啊，想聘我， 出钱聘你了 啊？ 嗯， 这回我明白了， 嗯， 你聘我干什么呢？ 给我当特务， 当特务，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你不说特务？ 不对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这什么意思？ 我聘你啊？ 啊，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哦，不当土耳其啊？ 不是 啊，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露露站在井边上，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 啊 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啊，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啊， 你也给我钱， 对 我那当你的书，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啊，抄抄写写呀。 对，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那个你的聘文书。 嘿， 哎， 聘文书， 嗯，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好，就这么着、啊。 聘文书 啊，你要多少钱？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 嗯、 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你瞧这模样， 嗯， 你见过钱吗？ 啊？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你看你这现在你 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600啊？ 不行 啊， 600不行。 你说一下， 1000？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太好了，还有奖， 还有奖， 我还给你红包， 是吧？ 会写信吗？ 信谁不会写？会， 会写信啊， 会写信， 会写信行 啊。 你给我写封信 啊，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啊！ 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啊， 那才行了。 行，可以，可以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那行，那行， 就1200啊？ 那可以 啊， 1200，1200， 开始了啊！ 行行行， 哎呀， 信我行， 头一句啊， 哎，你说吧。 哎呀， 这钱还可以，1200啊。 头一句， 哎， 头一句怎么办呢？ 你说吧。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啊，给你爸爸写呀、啊？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小分头是谁呀、啊？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漂亮了。 呀呀呀！ 你问这不是？你问这个嘛？你文书就问这个。 哟，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行行， 来 啊！好。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小分头写完了。 小分头写完。 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搂见你，不对呀、 啊， 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哦，看见你。 哎， 好，就按你的写。哎，对对对对。 哎， 你疯了梦了？ 疯了梦了。 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对， 哦，疯了梦了，这都这都啊， 写着啊， 我疯了梦了。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俩疯子。 你怎么办 啊？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那个 啊，对对对，知道。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啊，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哎哎哎，老板，行行了， 怎么着？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你是干什么的？ 我 们凭什么花一千？啊，我凭什么画一枪？你出词儿啊你？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怎么写？ 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 啊， 很美丽。 1300了， 1300了啊！ 很美丽。 你那头发很美丽 啊 啊！你那身上很美丽。 好好好，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你的小脸 很美丽。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全是美丽呀、啊！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哎， 就像秋天的苹果。 哎， 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这俩眼睛蒙蒙的。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全是水果，啊、水果。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哎呀，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呵， 长得 这 怎么？ 别什么呀？这好看吗？ 啊，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这挂着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你写是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啊啊，行了， 着急 了。啊啊啊，行行，1300，我这 1300啊。哎，别着急， 哎， 我越学越好。 看，我知道，知道。哎， 亲爱的小分头。 有一句，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原来全是瞎话。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地上有大炮。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家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啊，就是那个， 你这不地上 唱戏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那个， 就那个。哦啊，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对， 还有戏里词儿，您得这么写呀、 啊？怎么写啊？ 天上是比翼鸟， 嗯， 地上连理枝， 哦，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这是东西吗？啊，好， 就这么写、 啊，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现在我跟你说， 嗯，说吧。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你是人贩子呀？ 你人贩子，你人贩子。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你不成家， 我 你不过日子， 我过日子。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哦， 哎 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不是， 对，离过两次婚。 哎， 这事儿好， 姐， 我离过两次婚。 哎，你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我离过两次婚。 哎呀， 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懂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啊，那懂就行，别人听不懂。 行，你甭惦记这个。 头一个女的， 啊，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嗯，搓麻。 就打麻将牌 啊！知道，嗯， 我朝他脸上啪 打上去了，嗯， 他哇 哭了，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打跑了一个，嗯， 第二个女的 啊，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嗯， 我朝他脸上啪 又打上去了， 她朝我脸上啪 还手了， 她还朝我脸上呸 啐你了， 我帮 给他一脚 哇。 嗯，哭了，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哎，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翻译？ 你这话太啰嗦了。 啊？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你听懂没听懂啊？ 我听懂，你找个翻译。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对， 一千三不容易挣。 对， 好。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嗯， 你朝我脸上趴， 嗯， 我绝不往你脸上趴。 嗯， 你朝我脸上趴，我不往你脸上趴。 这乒乓球比赛， 这乒乓球干嘛呀？ 我打乒乓球呢，啪啪。 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啊？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再给你加50块钱， 好。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哎， 好，就这么写， 这就对了嘛。哎， 嗯， 哎， 我是个大款。 不，你就是你有钱， 有钱不行，是大款， 大款， 这不能拿啊， 大款， 嗯， 大款， 你到我家以后， 嗯， 上路，大腿不要了，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拄拐干嘛？ 不是大腿不要了，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啊？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对，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好家伙， 懂这意思吗？ 那锯腿干什么呀？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啊， 买好车。 好车。 加长的。 嗯嗯。哎呀， 再给你买条狗。 买。好，买条狗 是大狗。 嗯， 花的。 大狗花的。 再买条小狗。 小狗。 长毛的，白的。 长毛的，白的。 大狗一叫汪汪汪。 嗯，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 不是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了，你写不了不行，我们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伟洲、严月明二位合作表演的相声聘文书，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省略语，高英培、孟凡贵合说。 相声的语言比较丰富， 对， 我们是个口头文学 语言艺术， 我们说起话来都是普通话， 嗯， 您能听得明白。 是啊， 最近我发现呢，在咱们语言当中还有一种话。 什么话？ 叫省略语。 什么叫省略语？ 我给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 说一说。 五讲四美三热爱， 有这词儿啊？ 这就是省略语。 哦，对，包含着很多的内容， 大家一听 哦 明白了。 嗯， 用省略语您得会用 啊， 也分在什么地点。 是啊， 哎，这里有好多学问。 嗯， 有一次我出差 哦， 到外地演出，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头，

在瑞士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48座，所以呢，其实你在瑞士各处都能有非常优质的雪原。这里呢有超过200个滑雪场，可以说是一个滑雪的天堂。在瑞士呢，其实滑雪不是一种运动，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如果您不滑雪的话呢，也可以去选择一些非常简单的雪上的活动，比如说是像冬季的一些徒步啊，或者是雪橇漫步啊之类的这些运动项目。 其实我还特别关心吃的这个问题，瑞士有没有特别的好吃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嗯，没错，在瑞士呢其实还有一些美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瑞士的牛奶非常的著名，因为这里有非常纯净的高山牧场，这些奶牛其实平时他们吃的都是阿尔卑斯的山花山草，所以他们产出的牛奶也非常的高质量。那牛奶的一个衍生品就是奶酪，在瑞士非常的著名。那瑞士的一道非常著名的国菜就是奶酪火锅，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去品尝过，我推荐大家到瑞士一定要尝一下这一道美食。 好，非常感谢伊宁带给我们的分享。 最后呢，我其实也代表瑞士国家旅游局邀请更多的中国游客在冬季来瑞士体验阿尔卑斯山的风情，来感受冬季旅游发源地的一个升级的乐趣。 听了伊宁的介绍，我都跃跃欲试了。其实我的内心也是一个冰雪爱好者，不信算了。好好好，那咱们聊点正事儿哈。继卢浮宫126件国宝级的展品去年亮相我们的国博之后，最近带动了法国旅游热，好多朋友看过展览之后都惊呼不过瘾不过瘾，打算到卢浮宫去看看更多的宝贝。另外也有很多的女孩子表达，哎呀，好想去法国的南部看一看啊，听说那里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薰衣草庄园，随处都可以拍婚纱照，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反正法国南部至今我还没去过呢。至于新的一年的推广重点，我们现在就连线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你好小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首先呢，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小楼有没有特别的地方要和我们推荐？因为法国是我们中国游客最熟悉的欧洲旅游目的地之一了。 对，其实首先很感谢大家在以往2016、2017年一直以来对法国的支持。当然，其实大家除了巴黎以外呢，法国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供大家去选择。那首先，现在这个季节呢，大家就可以选择去阿尔卑斯山附近。那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滑雪胜地，也有非常多的滑雪的目的地和就是滑雪的雪场，适合不同等级的游客去体验。除了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巴黎，那法国南部和罗尔河谷对大家来说也并不陌生。那其实除了这些地方，法国还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博尔多、勃艮第，还有法国其他的南部地区，以及靠近北部地区的诺曼底和波利塔尼地区，都是很特别而且很有特点的地方。 我觉得对于一般听众朋友来说，法国是真的很熟悉，因为巴黎就不用说了，时尚大都市，对吧？大家尤其是女性朋友去购物的不二之选目的地。然后呢，南部呢有很多朋友专门是去拍婚纱照的，对吧？什么薰衣草的故乡都在那儿。你个人最喜欢的地方有哪里？ 时间比较短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罗尔河谷。大家时间再稍微有一点点时间呢，可以从罗尔河谷去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也是非常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 那新的一年呢，我希望有机会能够邀请到小楼到我们的节目里仔细分享法国有意思的目的地，而且要不一样的哦。 没问题，也非常的乐意跟大家一起分享法国。 那最后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专业提示？ 其实现在法国签证是非常简单的，是48小时，而且我们去年也简化了流程，而且呢现在全法的旅游目的地，对于我们中国游客来说，很多地区尤其是国家级景点都有中文的讲解或者是导览，同时很多地方也可以用银联、支付宝和微信去支付，所以对我们中国游客来说是非常方便的。欢迎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常去法国，法国欢迎你。 提到德国，很多人呢就会想起足球、行李箱还有菜刀，再或者呢有一些男同胞就会想起啤酒。但今年呢，德国国家旅游局偏要将这个重点放在美食上。新的一年玩转德国有什么新玩法呢？我们现在就连线德国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媒体经理王静思。你好静思。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王静思。首先我要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心，万事如意。 在女孩子眼里吧，德国是非常浪漫的，因为有好多漂亮的城堡全部都在德国境内，是吧？ 哎，对的，就像苗山所说的，其实德国有非常多的城堡，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新天鹅堡，然后还有这个霍亨索伦堡，一直都是非常受这个我们国人欢迎的两个景点。除此以外呢，其实德国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度假的线路，例如这个玩具之路啊、古堡之路，还有童话之路，都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的，父母带着小朋友去德国啊自驾，贯穿这么一条主题线路是非常有意思也有意义的。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2018年还针对这个美食展开了一系列的推广。可能大家在大家的印象中的德国只有啤酒、香肠、大猪肘，那么其实不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种的面包，然后这个上千种的香肠，然后还有290多家的米其林星级餐厅，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美食主题的推荐线路，像每年4月到6月都是这个芦笋季啊，会有很多很多芦笋相关的美食会推出来，也希望大家能在2018年不同的季节都来到德国体验不同的德国美食，跟我们一起寻味德国。 非常感谢静思的分享。上个月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还特别参加了2018中加旅游年的标志揭幕仪式，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两国文化的交流和双向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加旅游年期间的推广主题是怎样的呢？那我们现在呢就连线加拿大旅游局中国区旅业经理吴小银女士。你好吴小姐。 哎，你好主持人苗山，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加拿大旅游局中国区旅业经理吴小银 Vanessa。 首先呢我在这里代表加拿大旅游局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2018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新年快乐。在2017年，我们加拿大呢是成立150周年，我们成立于1867年的7月1号。那么我们2017年呢，加拿大国家公园为了感谢回馈我们全球的这些热情的游客，47座国家公园免费对全球的游客开放。因为此呢，我们吸引了很多游客去我们不同的省份和地区去体验我们特色的国家公园。那么在2018年呢，是我们的中加旅游年。那么2017年底，我们新增开了7个签证中心，那么加上我们原来现有的4个，目前呢是全国有11个签证中心，所以大大的方便了朋友们去申请加拿大签证。 我知道加拿大有非常特别的自然景观，那在其中有没有你个人最喜欢，也希望推荐给听众朋友的？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之前可能没有去过加拿大的话，加拿大呢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二大，100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它比中国还要大。但是大家猜一下它人口是多少，大家现在默默的去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哈。人口数仅有3600万，所以真的是地广人稀。那么第一次去的话呢，加拿大有几大主要的门户城市，首先它这个西岸，加拿大的西部有我们 BC 省的温哥华，目前呢是我们中国去加拿大航班最多的一个城市。那么这边呢也是温润如玉，它的气候比较接近于上海，所以呢气温比较适宜，所以大家呢去那边会发现不仅有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然后呢还会有特别多好吃的全世界的美食，尤其是中国的这些中餐在那边也是发扬光大，且中文呢在温哥华是普及率非常高的。当大家一下飞机到了我们的这个航站楼，就会发现好多的标识都是中英法3种语言，所以非常方便大家在机场里穿梭办理任何的手续。 所以说对于第一次出国甚至上旅游经历不是很丰富的朋友来说，加拿大旅游应该说难度系数小得多。 对，我觉得小得多。你像我们西岸这边的是温哥华，那么大家游完温哥华可以再去一下它的邻居省份艾伯塔省。艾伯塔省有一个非常大名鼎鼎的国家公园，也是加拿大第一座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那么 BC 和艾伯塔省呢作为就是加西的这么一条线路，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加东非常棒的，那如果大家国庆的时候去呢，加东那边的赏枫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线路，也是我们安大略省。那么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所在的省份就是我们安大略省。安大略省呢还有世界7大奇观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它的邻居省份呢是魁北克省。那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呢有2个官方语言，除了我们的英文还有一个就是法语， 那么在法语普及率非常高的省份就是我们的魁北克省份。魁北克省呢是一个将北美的都市与现代和欧洲原来的那些古文明完美的结合到一起，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它经常被评为北美非常棒的美食目的地，所以我觉得加拿大真的是值得游人多次前往。而且我们现在的签证呢也是十年多次往返签证，欢迎大家可以都来加拿大旅游。谢谢。 在很多文艺青年的心里，新年的开始是从新年音乐会开始的。而提到新年音乐会，就不得不提到位于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那里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奥地利，我们马上连线奥地利国家旅游局媒体经理沈林。你好沈林。 哎，你好苗山。首先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非常顺利，新的一年大家都非常开心。跨年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熟悉维也纳的这个新年音乐会，那我想是说除了维也纳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呢也是因为音乐而非常著名的，比如说我们的萨尔茨堡。如果在新的一年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听一些关于萨尔茨堡的音乐会。去年整体的我们看到一些就是我们内部的还有一些官方的调查的结果呢，就是咱们中国的游客呢在奥地利的这个过夜数呢有了明显的增加，入境的这个主要的城市呢有萨尔茨堡、有因斯布鲁克还有维也纳这三个最主要的城市。那在新的一年呢，想去让大家更多的不只是看到这个奥地利的文化的一方面，因为呢它有音乐、它有文化、它有美食，那它更多的呢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些非常好玩的地方，就不只是说有冬天的滑雪，夏天的呢还有骑行，还有一些攀岩，然后都是大家可以去体会的。然后等到有些朋友今天会问我说，那个如果要是不会滑雪的话呢，那冬天可以玩什么？我们说在奥地利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常规的项目，比如像马拉雪橇呀，还有圣诞市场呀，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要特别说给大家的就是呢，就是关于格拉茨这个小的城市。我们说格拉茨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三国交界的一个小的城市，是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一个交叉的这么一个点。然后这个小城市呢，它呢有非常好的美酒，那也有一些传统的节日，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徒步的景点。所以呢，如果就是有一些自由行的游客呢不喜欢去这种非常非常人非常多的大的城市呢，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城市呢就推荐给大家。 我记得在奥地利旅行的时候，美食还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对啊，奥地利的这个美食呢其实是非常有特色的。然后一方面呢，如果大家可以就是说问到说我第一次去奥地利我可以吃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维也纳炸猪排呀、还有小肋排呀这些。但是其实呢就是奥地利呢整个的这个美食的厨房呢其实有很多米其林的餐厅都可以找到。然后呢而且这些餐厅呢本身的价格呢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然后呢不单在维也纳这个城市，就是奥地利整体的厨房它的特点呢就是因地取材。比如像科恩顿州呢它就离湖比较近，那么它的米其林餐厅呢可能就主要烹饪的是这个湖里边的鱼啊，自然的这种美食的方式。那呢就希望在2018年呢更多的朋友来到奥地利体验奥地利的美食，体验奥地利的美酒。 好，感谢沈林的分享。 好，谢谢苗山。 身边喜欢开车的朋友特别的关心出去旅游的时候哪里可以驰骋和自驾，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应该是美国，因为美国的一号公路基本上是所有喜欢驾车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去的目的地之一。除此之外，漫步在加州的海滩上享受阳光也是不错的选项哦。好的，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旧金山旅游局中国市场经理李佳。你好李佳。 哎，你好苗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旧金山旅游局的中国市场经理李佳。首先在此先祝大家2018新年快乐啊。首先呢我们旧金山啊是中国前往美国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门户城市啊，我们作为北加州地区的门户，不管是旧金山市外呢市内呢还是旧金山的周边都有许许多多的风景名胜。旧金山呢自己是一个美食圣地，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尤其是我们中国游客特别重视在国外要吃得好才能玩得好。旧金山湾区呢目前是美国拥有最多的米其林星级的餐厅，一共是有55家，其中呢米其林三星级餐厅达到了7家，所以说出呢旧金山是一个汇聚了全世界美食的圣地。另外呢旧金山北部的纳帕山谷呢也是全世界特色有名的这个葡萄酒产区， 所以美酒配佳肴，来我们旧金山旅行呢，首先呢不能辜负自己的胃。另外呢，旧金山也是一个非常美丽，也有非常浪漫，非常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城市。中国人非常喜欢的 NBA 球赛，我们旧金山的金州勇士队呢是2017年的 NBA 赛季总冠军。2018年旧金山还将举办这个新人制橄榄球世界杯，这是在美国人非常喜欢的一项运动呢。另外也欢迎体育爱好者们前往旧金山旅游。 那我想知道李佳，就你自己而言，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在旧金山？ 就我自己而言呢，我特别的推荐去旧金山呢，一定能错过的是体验它的那个复古式的叮当车，它的缆车。这个呢，当时19世纪末是一项交通工具，但是今天呢，已经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旅游项目啊。因为旧金山大家知道是由43座小山组成的一个丘陵式的城市，起起伏伏的，您乘坐着这个复古的叮当车，听着它的响声，穿过林海林星的城市，从它的高点呢去俯瞰这个城市。每当此时呢，我心中都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非常的美丽。把旧金山比作一个人的话，旧金山就是父母口中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他不仅长得帅，颜值高啊，他的风景非常漂亮，而且他的学习很好，他的周边有世界著名的硅谷，也有很多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名校。另外呢，他也不是一个书呆子，他还打得一手很棒的篮球，他的浑身散发的艺术细胞，且他还能烧了一手好饭好菜，充分的去满足你的胃口。我特别想说，旧金山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孩子。 哇，你太喜欢这里了。那最后有没有特别的提示和我们听众朋友一块分享的？ 去旧金山的旅行是非常的方便。另外大家也都知道，美国这几年已经推出了10年多次往返签证，可以说是对游客们的一个福音。但是大家千万要记着，10年往返签证并不是说您随10年间随时都可以前往美国，您一定要注意去这个出行之前看您的这个签证有效期，每2年呢需要在 EVA 的系统上进行一次更新，就提醒游客一定要注意去提交您的这个签证更新，以免耽误您的出行。 非常感谢李佳和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听众朋友来旧金山旅游。 我相信您听了这么多的专业意见之后估计更晕了，因为发现哪儿都这么好，哪儿都特别想去，不知道怎么选了，是不是？没关系，我就做主了，先挑一条线路，下个时段带您即刻出发。 咖啡店的我，人群里的我，打着雨伞过马路的我，每座摩天楼，每一个岔路口，沿着路标寻找着自由。 儿子的照片，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儿照片印在卡片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进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骑乘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进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更有 TSI 230发动机，高效动力更省油，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我是周世明，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一年零利率。